情。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老话怎么说的来的？ 哪句老话啊？ 春捂秋冻。 哎呦，我现在冻的是脸色发白呀。 不会吧， 瑟瑟发抖。 这天儿反正一天比一天凉了啊、不知道您现在是穿短裤上街呢，还是穿长衣长裤上街呢？ 那个秋裤翻出来了吗、您打算什么时候穿秋裤啊？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春捂秋冻，您打算秋冻吗？您现在这个衣服穿的怎么样？就包括王哥上节目之前，你们家那夏装都收起来了吗？ 对呀、这秋装翻出来了吗？ 现在大街上依然有像王哥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在穿短裙儿。 那我可是穿着军大衣呢。 是是是，你与众不同嘛。 实在是太冷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打算这个秋冻嘛、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今天啊，这个北京田径世锦赛即将落下帷幕。 是 啊，但是呢，九三大阅兵也越来越近。为了两大盛世的这个安保任务，无数首都警察日夜奋战在一线。把这个家庭的担子交给另一半。但是你知道，双职工 啊，两口子都是警察， 双警家庭，这就可能各种的不容易，只有自己体会了。27岁的刘陇建呢，是北京交管局中心区支队机动中队的民警。这不近期交通安保任务的加班加点，制作单位的工作方案、处警工作流程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是 被同事称之为拼命三郎。这个他这样拼吧，他媳妇儿是也是中心区支队的这个民警、叫格林、看在眼里边，疼在心里边。但是同样是警察，人家也只能是默默支持了。 是， 两个人呢，2012年相识于六部口大队啊，今年5月23号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享受甜蜜婚假、度个蜜月舞的，两天之后，夫妻俩就急急忙忙赶回队里边， 一心扑在工作上。 哎呀，格林这媳妇儿说了，说等安保任务顺利完成之后，我们不行，我们必须得出去补一婚假。应该的哈。 是。 新婚之后，两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队里边，赶上同时轮休，这才能一起回个家。要说新婚呢，俩人这个巴不得天天回家里边歇着呢、但是这只能在单位里边了。而且你知道，同时能轮休轮到一天，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那就得靠碰啊！ 哎呀，格林说了，说一个月之前呢，家里边的窗帘坏了，直到现在还没顾上修呢。 你看看， 双井夫妻其实最受伤的莫过于亲人。2012年啊，这个刘陇建的父亲因工受伤，前不久呢需要做手术拆这个钢钉，这种大事儿，这儿子当儿子都没赶上陪在身边。内心愧疚只有刘陇建自己能体会了。其实呢，在中心区支队机动中队从事应急处突工作的王新超和其他的交警不一样。 怎么着？ 同样是交警，他每次执勤都得全副武装，配枪，长枪子弹、战斗靴、防弹背心，听起来特拉风特威风，但是压力更大。每一次出警就得8到10个小时，期间必须保持100%的这个警力集中，以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是， 这王新超的爱人也是一名警察，人叫王宇，是在房山分局刑侦支队工作。为了照顾11个月大的儿子，这王新超的父母是就等于是爷爷奶奶是吧？辞掉工作，搬到良乡照顾小孙子。 这辛苦老两口了。 8月28号，听说儿子最近出疹子了，下班之后，这王新超坐地铁回家呀。29号凌晨4点，天还没怎么亮呢，就出门往单位赶，路上来回近5个小时，只为看孩子一眼。 你来回奔波。 哎呀，说起这段时间这个对家庭的亏欠，从来在岗上只流汗不流泪的王新超，这回也流眼泪了。其实你说这不容易哈。 是。 同样。记者也是了解得到，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副支队长啊，任素勇，这不是这人家有荣誉称号 啊， 受邀参加九三大阅兵的观礼。当然一看，哎呦， 这队里同事都这么拼命， 嗯， 人家主动推辞邀约，和战友们一同站好每一班岗。所以你看啊，就是其实北京的警察真的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双职工，这叫双警家庭，真是奉献了很多。当然了，很多单位可能都会有这种这个需要加班加点， 嗯， 也很多单位里边都有这种拼命三郎、啊、 是。 正是这种在单位当中无私奉献、勇于加班、勇于承担这个重担的这些人，才让这个单位的或者这个部门可能成绩更好、效率更高。 嗯，当然这不也是赶上这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状况吗？咱这个两大盛世赶在一块儿了、 嗯、 这个时候可能要保卫全首都人民和咱们这个城市里秩序和安全的这些这个警察朋友们啊，就真的是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了。尤其是咱们上街的时候看见那个经常在那上勤的啊，披着装备的那闪闪的警灯啊，有的时候都很晚了啊，他们还是要在路上坚守、 嗯、 坚守自己的岗位、 嗯、 可是也得想想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啊。 是，都不容易啊。 对呀、 啊、不知道人家那小两口等完完这段出去休婚假度蜜月，人家去哪玩呢？ 嗨，不管去哪玩 啊，这终于是能让自己的正常生活有这么一个补偿。当然了，这个两口子在一块儿，心在一块儿，人就在一块儿，是不是？ 哎呦呵，你还有这样的觉悟呢？ 那当然了， 哦， 应该的， 是吧、嗯？反正也是希望忙完这段，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加班的时候，为了某种重大的工作，加班忙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一张一弛，好好歇会儿。 是， 也希望领导肯定都想着这事儿呢。 嗯， 也好好慰问一下自己的属下，是吧？ 对， 也希望这些拼命三班狼们注意身体， 没错， 千万千万别累坏身体。注意身体就当然了，人家警察叔叔该穿什么，人家是统一规定的哈。 啊，对， 不像咱们这个随便。想穿什么穿什么， 那不能想穿什么穿什么。但是这个还是那句话，警察叔叔，这个工作时间啊，这个单位这边有统一要求，但是每顿饭一定要好好吃啊，这身体还是最要紧的。我们就在这多啰嗦两句啊。 嗯， 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还是跟警察叔叔有关系。 哎呦，什么事儿？ 8月27号上午10:15，北京交管部门接到了求助电话。 哎呦， 说有一辆小客车上啊，载着一名断指的伤者。手指头断了，受了伤，需要紧急到积水潭医院进行救治。但是啊，那个车在广安门桥附近呢，行驶缓慢，而且这车上的伤者啊，这个情况特别严重，需要民警啊，这个来帮助护送赶到医院。 嗯， 为了确保这个救助及时，在接到了求助电话之后，北京交管部门迅速部署，由指挥调度中心联系西城交通支队樱桃园大队。安排最近执勤岗位的民警于爽在广安门桥北匝道那地方就等着救援的车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等着小客车到达广安门桥北跟民警于爽会合之后才知道啊，这个车呀来自河北保定，车上一共4个人，其中一名啊5岁的小男孩手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这纱布上都渗满了血，这小男孩脸上表情也特别痛苦。开车的司机呢是小男孩的爸爸，车上啊还有就是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和爷爷。这孩子爸爸表示啊，这儿子在家里玩的时候手指头不小心弄断了，伤情特别严重，在当地给孩子进行简单的包扎之后，人家医院说啊要把孩子啊尽快送到北京大医院进行救治，才有可能保住孩子的手。 哎呦， 这一家人就紧急驾车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要到这边去看病。眼看孩子这手指头血是越流越多，这个开到广安门桥的时候却遇到了这个道路啊行驶缓慢的状况，这一家人是越来越着急，赶紧就请求民警予以帮助吧，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尽快的救治。而为了赢得宝贵的治疗时间，这个咱们民警于爽啊立即驾驶这个警车带到，伤者的车辆呢也是一路紧随。15分钟之后，受伤的车辆啊，载着受伤者的车辆就顺利到达了积水潭医院。而到了之后，民警于爽立即就指挥了医院前的这个车辆啊，来，咱给开辟一个绿色通道，让家长顺利的把孩子送到了医院急诊室来进行抢救。在临走之前，孩子的父母啊，也对民警于爽的救助表示万分感谢， 觉得心里边肯定特别温暖哈。 是， 哎呀，多亏了交警人家帮忙。你说要是赶上晚高峰，哎呀，这个堵在路上，这得多着急。 其实人家一家人谢的是于爽，也谢的是以于爽为代表的北京市的交管部门、啊。 是，包括很多部门都通力合作嘛。 是，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个。 您现在穿长袖了吗？嗯，短袖您出去冷不冷啊？嗯，准备不准备春捂秋冬一下？ 秋裤打算啥时候穿呢？ 嗨，有很多人都发送了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博远博信说穿长袖还早点吧？啊，这刚凉快一点。嗯，不过北京秋天太短， 是 基本上短袖脱了就羽绒服了。北京最美的季节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得有积极的心理准备，尽情享受吧。 嗯， 哎，北京秋天是最美的，没错。 没错，这吃的人还说呢。春捂秋冻，八九月也乱穿衣，嗯，所以啊，这好不容易凉快点了，继续穿着夏季衣服，舒服点。 你看，这都是火力壮的， 我得多吃肉啊，要不然扛不住啊。 你算是虚的啊， 哎呀，真是冷 啊，是吧？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甭管是穿短还是穿这个穿多啊，穿少还是穿多，您得根据实际情况自身感受。 对， 您那儿都汗毛倒立、鸡皮疙瘩呀，您还穿着短衣短裤到处出去溜达去，那就不合适了， 那是给自己找不自在的。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我们在节目里边曾经说过，这个黄牛揽客呀，他不是去医院啊，也不是去旅游景点，他去的是北大清华 啊高校门口那些， 据说那个什么学生证都花钱租，是吧？ 是 这个昨天呢，记者再次探访北大，发现暑假期间校门外边揽客的黄牛大部分已经撤了，仅留下几名极个别的跟那儿死守，但是一看守了半天生意也不怎么样， 这黄牛怎么撤了呢？ 这不是记者一到北大的东侧门发现一片冷清，暑假校园门外的那个排长队已经看不见了，仅有两名黄牛跟那儿非常卖力的招揽三三两两的游客，与之前那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啊。 是 有一位姓王的黄牛王黄啊，跟记者说，哎呦，大概一星期之前这生意就越来越难做了，这一天也拉不着10个客人，每带一位客人入学校，这个价格也有所减少。你知道原来火的时候，我们一个人50到80，现在一个人也就20-30， 那还未必能拽得着人。 哎呀，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黄牛老王，这你还问？你没看见这马上到9月份了吗？暑假过去了游客这自然就越来越少，再加上媒体，个别媒体太讨厌了。天天盯着我们，然后人家校方也加大了监管，这几天总有保安来巡逻，他们想拉客人都得躲得远远的。这王黄牛还跟记者说呢，说我们已经很难再拉到游客了，拉到什么也赚不了什么钱，哎呀，再等两天，要是生意不好，我也不干了，那不是闲的实在没事干，跟这掺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今年暑假这一阵拉黄牛拉客进北大进清华，这阵风过去了， 是 明年暑假时候是不是还又来一回？ 你这别说，这再等几天你不干了，这明年还干不干呢？这是我们要的态度。 关键是等明年我们大城小事再说的时候，哎，咱们再来说哈，每年都有这些黄牛，今年又出现了。 我们说的舌头都快起茧子了，您真是够厚脸皮的。不能这样。 不过话说回来了，看来还是有需求有市场啊，就是有人想进去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让这个学校里边不那么乱糟糟的，因为得控制人数嘛， 是啊， 也能够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想看看，哎呦，这学校到底怎么样啊？ 人家高校也没说不让进，这只不过大家伙不知道，您这带着身份证啊，您带好个人证件是可以排队进去的，没必要花钱去找黄牛， 是吧？照你的意思，就是化整为零。 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再说了，能参观的大学校园也不仅仅是清华北大，在咱北京里，有的是那校园风景特别优美，学术氛围特别浓，氛围特别浓厚的高校，都值得您去转转。 那东五环外呗，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传媒大学参观。 不忘给自己的学校做广告。 你说上学啊，这上班啊，这很多这个学生啊，白领早上起来的早啊，急匆匆吃个早饭，吃什么呀？ 鸡蛋灌饼啊，那个路边那个摊个煎饼加个薄脆什么的哈。 鸡蛋灌饼摊个煎饼加薄脆， 反正就是 俩菜， 一般就是一个摊子上什么都有的卖，四五块钱一个啊，四五块钱一份，反正这就是很多早上上学的这个学生啊，包括白领特别喜爱钟爱的早餐。 嗯， 可是啊，就是这些这个不是有正规营业执照的这些流动的摊贩也好，包括这些小吃点也好，卫生状况其实是特别特别糟糕的。 是， 这个东城城管建国门执法队就在街道的统一协调之下，协同食药监、工商等部门，对东总部宝珠子胡同啊无照经营的餐饮门店进行了查处，取缔了无照经营餐饮商户两处。在东总部胡同，执法人员检查了一家经营烧饼等食物的小门店。 嗯， 这个小门店一查啊，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食品加工许可证也没有，就在一墙之隔的后厨啊，东西塞的是满满当当的，那基本上都得迈着走，没有地方下脚。 嗯， 高将近一米的垃圾桶啊，那就放在电饼铛旁边。 呵， 你说这边这一道垃圾崩的到处都是，哎呦，什么？外不远处还有一家什么黄焖鸡米饭，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这一口味的这个美食啊，这同样这家店也是没有任何经营执照的。浑浊的洗碗池子水啊，当中还泡着一些碗，准备下锅的蔬菜旁边那就是垃圾桶，炒菜的油烟直接就排放到附近居民楼的窗户外。人家执法人员还介绍说呢，我们基本掌握了一些无照的餐饮门店，之前呢也上门告知这些商户停止经营，但是一些商户跟我们执法人员打游击。 嗯， 今天城管、工商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查处这些门店的违法行为之后啊，还会对无照经营门店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对，该好好查查了，这听着就恶心呢。我觉得有些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煎饼 啊，我记得多年前咱们曾经在节目里边说那个擦煎饼那个、 哎、 擦的那个， 那一打开之后全是大麻布啊， 麻布。 嗯， 不是内裤就不错了。 秋裤，哎呦，别说翻点了，真、 啊、 受不了。 可见卫生有多么恶心。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一方面是监管部门啊，这个加大监管力度，另外您买早点现在也不差那点钱哈、啊、周边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靠谱的店。 咱们不是有那便民早餐车吗、 啊、 正规的。 啊，对，有时候不在家门口。 啊，对对，得找 啊。是，所以能找一些正规的靠谱的地方吃，这样我们放心。另外人家监管部门不是也说了吗，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啊，也别让我们老百姓自己瞪着眼睛查着，到底你们有没有证啊，该有的该抄的是不是就能够有所作为呢， 是 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这两天穿长袖了吗？ 嗯 啊，觉得没觉得北京天凉了，别老出去穿短衣短裤，穿超短裙了， 那个人字拖什么的、 啊、 这也该动脚了，该换那个带脚面带鞋面的鞋了，是吧？ 带脚面的鞋 得护着点脚面 啊， 穿人字拖现在真的动脚趾头。 什么叫人字拖？ 就是那脚面上就一个人字的那种拖鞋。 哦， 一种 踏了板呗， 一种踏了板、 啊、 对，一种。 有人老宋说了，说哎呦，我一哥们儿，哎、 啊、 十一穿秋裤， 嗯 啊，五一脱秋裤， 这不说我呢吗？ 你就是啊，你是他哥们儿。 人家说40年年年都这样， 对，你40年也这样呗。 40年之后我争取吧。人家还说呢，他这老哥们儿11的时候他自己还穿半袖呢，人哥们儿都穿秋裤了。 哎呀，这个反正每人耐冻的能力不一样， 嗯， 这倒也是一种练习。 反正我穿秋裤我自己觉得暖和之后，我妈看着也高兴， 是吧？ 我妈说你看多知冷知热呀。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 啊，这个丰宝东路啊，您不熟没关系啊。丰宝东路是一条600多米的道路，位于哪儿啊？丰台区世界公园东北侧 啊，在那片、 哎、这条路啊修好时间并不长，是一新修的路、 嗯、 但是随处可见各种生活垃圾。 新修的路不应该呀。 哎呀，这成垃圾场了。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丰宝东路，它位于丰宝路和丰科路之间，双向共有大约4车道宽，路边已经有盖好的商场小区，而且已经有一些小区人家那儿已经开始住人了。 嗯， 但是挺平整的马路随处可见什么纸包装啊、塑料袋啊这些生活垃圾，很多垃圾上面还覆盖着尘土，显然是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有一段时间了。最夸张的垃圾出现在丰台八中中海校区大门东侧，这儿停着一辆比普通公交车还宽出很多的一个大轿子车。 嗯 啊，这辆车身已经是破破烂烂了，车尾挂着麻辣烫的招牌 啊， 车身里边落着几张桌椅，颇像个 小饭馆、 啊、不是个垃圾车，说半天这是流动的餐饮车， 就是刚才你说那流动的餐馆旁边挨着垃圾箱的、 这 个、 它 这 不正规 啊、更像这个啊。据附近的保安说、这辆车今天夏天的时候就放在这儿了，不仅没车牌也没见过车里边有人。有一位过路的男的说了，说这辆车旁边的便道上有一个垃圾桶，这垃圾桶啊早就装满了，连旁边的地面上都堆着垃圾。说前日子我还看见过有的车在这条路边上卸垃圾。 哎呦， 你看，那么这条路修建的时间不长，是不是有关部门没注意到呢？有居民就可能想说，这个是不是又没投入使用，大家不知道。目前呢，已经有居民向丰台区市容环卫部门反映这条路的情况。而交管部门也说将会查看这条车，尤其是那大轿子车、是不是僵尸车， 是的话拉走。 哎，关键是有一些新路可能是没有移交给市政管理部门啊，人路修好了，路灯也装了，线也画了，但是可能就是缺乏一些管理，让很多这个钻空子的缺德的人在那儿以为自己跟那儿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 对，虽然说这个一条小路啊只有600米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城市的细节，恰恰就是这细节当中建出了这个真章，是吧？ 是。 所以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城市，尤其是这高度这个发达的一个咱们大都市啊，我就更应该是在这个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经得住考验的。你说要不然这外地朋友也好，包括外国朋友也好，来咱们北京一参观，哎呦，这大面上都不，这怎么这丰台这条小路怎么这么脏乱差？不好看， 是是是， 不好看， 很不好看，而且附近居民也难受。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这个放大镜说，老话是这么说的，春捂秋冻 是 啊，可是也得灵活掌握。 嗯， 我觉得是冷也不行，热也不行啊。这个凉了吧，我就毫不犹豫的加衣服，热了再减嘛。 是， 绝不能冻着自己，也绝不美丽动人。一上火再着凉，这准感冒啊。 是是是， 这都是经过实践出来的啊，绝不能跟自己过意不去。 这话说的太对了，跟自己较什么劲？这太知冷知热了， 是 吧？ 是，别人不心疼自己，只能自己先心疼自己。 会照顾自己的人，也一定会照顾别人。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酷暑难当，胎压高到爆， 气压是轮胎的命门，直接威胁你我的行车安全。马上到各大洗车店及轮胎店参加铁将军免费测胎压活动，送补胎卡，送救生锤，送小电器，还可以免费使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路段基本行驶正常，在东四环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双向是行驶缓慢，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这刘先生啊，经营着一家小公司，因为做生意嘛，需要给客户打钱，没想到被不法分子通过 QQ 聊天骗走了18.5万块钱。 多少钱？ 18.5万，这好大一笔呢。前天啊，刘先生就跟公司的会计说第二天要给他的一个账号转账。因为公司规模不算大，这老板和员工之间呢，有的时候他就是会通过 QQ 这些聊天工具发布信息。 转账啊，也不需要经过其他复杂的审核手续，这不公司小嘛、啊？ 公司小，站起来喊一嗓子，哎，给我转个账。 反正人家就使 QQ 哈、 啊。哦。 这好巧不巧，昨天上午啊，会计的 QQ 聊天软件蹦出了一条让他往一个账号转18.5万的信息。 嗯。 这发送信息者的昵称啊，跟刘先生那一模一样。 嗯。 这你说 QQ 号码那么多位数，平常谁会留意看呢？这刚好，这前一天老板还跟他说提起过，说哎，明天你给我转个账啊。 嗯。 这会计一想，哎，对上了，这就没多怀疑，直接把钱就通过网银18.5万就给人转过去了。 啊、哦， 等着刘先生啊，找着会计说，哎，那个我昨天跟你说那转账，你今天给我转。哎，这会计说不对呀、啊，我早上给您转过来，这才发现那上了骗子的当，但是这个时候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刘先生的爱人赵女士跟记者说。以前呢，刘先生也确实会通过 QQ 等聊天软件通知会计转账，可能也就是因为环节上的不谨慎，才让骗子得了手，有机可乘。 嗯、 说我们就是一家小公司，也不知道这笔钱呢还能不能追得回来。反正赵女士已经报警了。 哎、是，这骗子可能也是不是能熟知他，比如说头像是什么样的， 嗯、 昵称是什么样的。 嗯 哎呀，这个如果稍不留神，这一下，而且呢，可能广砸网，正好有人说要转账，那我发100个、1000个、10000个，要赶上一回就赚了，是吧？ 所以说，这熟知昵称啊，熟知账号这事儿，也不能直接就跟这个诈骗成功这中挂上联系、 哎。 这还是说公司运营当中啊，有很多手续包括程序不规范，这有漏洞，本身就是有漏洞的。 小公司有些事儿可以省，但是该有的手续，您哪怕再追问一句呢，给老板打个电话，也许就不会让骗子钻了空子。 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说吗？这会计专业素养啊，不管转多转少，转大转小，绝不能通过唯一一种联系方式就给人转账，一定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在进行核对的。 现如今生活当中，打折是一非常常见的促销手段，也有很多人是专门只买打折的一些名牌， 会过、 啊、是吧？你这个齁老贵的、 嗯， 这个正价的时候买亏得慌。 嗯， 等你过季了，你比如这时候你买个热裤， 嗯， 啊、短裙儿， 动不动的话， 兴许的就能便宜点。 嗯， 这两天呢，在草桥附近呢有一个市场，这个。也跟那儿卖打折产品 啊， 运动服啊，运动鞋，你别说都是大牌 啊， 阿迪达的、勾的 啊、 纽百伦 啊 这些品牌。结果呢，人家丰台工商分局，哎呦，一查这些牌子的东西全是假的。 哦，这是 哎呀， 假货山寨货。 对啊，这个。这些假冒运动鞋外观和正品你一看吧，还是很像的 高仿， 但是你仔细一看，做工还是相对比较低劣 啊， 特别是那运动鞋不能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 这一沾水鞋底掉了、 啊、你穿上这样的鞋，嗨，穿上这样的鞋你打个球，你可能就扭伤脚了，你 是 啊。据人家商标权利人说两处这个假冒销售点都在搞所谓的品牌促销活动， 嗯， 500块钱买一双送一双 啊，这等于这对折了是吧？ 等于250一双嘛。 是 啊，但是这些正品要是在那个柜台卖，一般最便宜也得是一双哈、啊，500多块钱。 是， 这所以你看这便宜这打折力度，你就说力度再大，也一般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大，对吧？ 是。 所以呢，工商人员也是提醒消费者，对于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品牌。尤其是那大牌商品，您得提高警惕、 嗯， 仔细辨别产品的细节做工。有一些不法商户，人家真是依托那个大商场的广场、 嗯、 促销区，对消费者可能就是直接就会造成一些误导， 是 以为这是商场自身销售的产品，没想到其实这片地是它包 划出去了。 哎，如果属于正规商场出售的产品呢，一般都会由商场统一的这个收款， 嗯、 出具统一的票据。如果不是统一收款，直接给钱，无法提供统一票据，您这就得提高警惕，防止买到假货。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些大商场，您在人收人钱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对人家的产品进行一些最起码的审核呢？ 这最讽刺的就是 啊， 那个什么停车场啊，包括这门口啊摆着这样流动的车、流动摊位， 嗯， 在商场里边还有正规相同品牌的那个人家那个。李逵在那儿摆摊呢哈，这事儿就觉得还真的是挺讽刺的。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这一家啊，这底下单独设一柜台出来、 嗯、 极具哄骗性是吧、 嗯、 迷惑性。 是，所以啊，消费者睁大眼睛，商家也得这个尽到自己的管理这个职责是吧。 要老这样以后没人去了。 北京商场竞争很激烈，你不知道那个王府井有个什么已经开始撤了吗？ 又要倒闭啊？ 不是，人家撤出这片儿啊， 不干了。 也兴许以后会有一些商家因为监管不严 啊， 出现这样的情况，生意做得不好，也是有可能的。 昨天半夜0:30，丰台区青塔秀园小区西门有两辆车相撞了，其中一个车在开走的时候啊，撞倒了小区的铁门，砸毁了一辆停车位上的别克车。 这是开走过程吗？人家是开推土机啊，这是。 你看这接二连三的啊。卢沟桥交通支队就说啊，还好没有人员受伤，事故呢也正在调查。 嗯， 车主杨先生介绍啊，昨天这大半夜的，他开车呀从小区那要往外开，迎面就撞上了一辆这个轿车，好就好在啊车速不是特别快，所以啊人没受伤。 嗯， 杨先生说，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迎面过来那轿车不是撞上了吗啊，他就开始这个继续往前开，开着开着他就撞倒了这个一扇大铁门，之后他进入小区，当自己开坦克呢哈，这撞倒了铁门呢，这个铁门就砸中了一辆停在门口人家停车位上的别克车，这对方也没搭理这事儿啊，继续往前开。由于当时不是半夜了嘛，而且道路两侧也没有路灯，杨先生就没能看得清楚，就是跟他撞上那车的车牌和颜色。这杨先生一看这情况可不行啊，还容你胡来，赶紧报警。卢沟桥交通支队啊就到了现场，对事故进行处理。昨天上午10:30左右，丰台区青塔秀园小区西门，一扇黑色的铁栅栏大门就倒在地上，一辆红色的轿车停在路边。哎呦，这车头是严重变形啊，车前盖都掀起来了，内部这个零部件啊散落一地都是。根据杨先生介绍说，被大门砸中那别克车呀，人家已经开走了事发的停车位了。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图片啊，被砸中的别克车车身呢有明显的凹痕。杨先生说，虽然警察调出了道路监控视频，但是因为光线实在是太暗了，实在是不好分别。接下来呢，杨先生将通过保险公司维修车辆，估计得花10,000块钱。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也说啊，这个小区没装监控，只能等交通队来调查结果。倒下的大门呢，已经移到了不影响往来车辆的位置，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会把这大门进行维修。卢沟桥交通支队也表示啊，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呢，对事故的原因也在进行调查，这个还没找着撞倒大门的车。 不是这知道自己开的是车吗？ 真当自己开的是推土机吗？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听起来都很，在小区里边开这么快，开这么猛，撞了大门，撞了车，还跑了。这个不光是技术问题，会不会还是因为其他问题？比如说， 这听起来不像个神志清醒的人开的车， 对，或者是他想逃离，然后躲避警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你说这在小区里，这小区本来应该车速应该非常慢啊， 嗯、 这横冲直撞往前撞，还好撞的这是这个铁疙瘩撞大门。你说这要谁半夜出来遛弯，你说这要是撞着这下楼买饮料或者出来买东西的这个居民啊，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是 黑人瞎火的， 所以也是希望赶紧找到这个肇事的司机哈、啊，来好好问问当时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开车您。老话了，我老想说马大一想集中思想，不光是集中思想，您千万千万记住了，您手里边握着可能是影响到别人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哈，得留神。 司机、 啊、 跑不了，要是听着节目啊，这希望您能自己来交通队解决这个问题吧。 是找警察叔叔，随时人家都在。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博岸博心说的这特有意思，春来与秋去。 嗯。 诉说着秋裤的故事，是秋来与秋去诉说着秋裤的故事。 是 啊，这个即使季节也是年华啊，天冷添衣服都要记得哟。 就说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所以说 这什么意思？ 就说穿秋裤，好多人穿秋裤不是因为自己想穿，而是因为母亲的叮嘱，儿子得穿秋裤啦。啊，是这个原因。 哦，就是你自己觉得还挺暖和的，但是我妈老念叨说必须得穿秋裤， 是 拗不过啊，就是只能穿着。 所以说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着你冷吗？ 不是，这倒也是，打小可能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 爹妈不放心嘛。 啊，短信平台上边一直有人问7454说，哎呀，这个春捂秋冻得看情况啊， 是， 还问呢，中国传媒大学， 嗯， 平常的日子啊，双休的日子，